第38集。 那行，齐老师您进去吧，我先去忙了。 哎，等等，白编辑。 啊！ 齐云叫住白思君。 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们吃个饭吧。拿到不错的项目，我应该恭喜你一下呀。 白思君的心里突然生出异样的感觉，他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原来刚才在办公室里，他和主编的对话都被齐云听了去。非要说的话，这有偷听之嫌，所以白思君的心里下意识的有些膈应。但是话说回来，齐云的表现很坦然，加上他也不是故意偷听，是确实找主编有事，白思君也没有道理介意。他把心里怪异的感觉给压下去，客气的笑了笑。 谢谢齐老师，那我们有时间约。 文豪系列做起来难度很大，对白思君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。首先是中国在加入版权公约之前，国内有许多自译的盗版，这些盗版虽然年代久远，但大多数都是上世纪著名的翻译家所译，要是惹上什么纠纷，肯定不会像贴吧野生翻译那样好处理，所以白思君必须小心翼翼。其次，在找译者上也不能随意，现在书籍翻译多是编辑在翻译圈子里发布释义消息，译者自主报名释义午夜内容，最后编辑在所有释义当中挑选最优秀的译者，再和译者签订翻译合同。这类翻译的价格大约在7到80元一千字，然而对于一些本身就很著名的书籍，则不能采用这样的方式，编辑需要去联系有名的译者，这类译者的要价很高，需要慢慢谈，而且有些译者还不一定有时间。最后，就算拿到成品译稿之后，由于原作版权开放，市场上肯定会出现竞争，因此在美术设计、后期宣传上都要花费许多功夫。白思君打算带着梁如一起做，毕竟这么重要的系列，他一个人做起来也是有些力不从心的。他和梁如开了一个小会，大概讲了系列内容。他本以为梁如会跟他一样干劲满满，没想到梁如却莫名其妙地感叹： 白哥，你最近好像工作狂啊。 白思君收起笔记本： 我本来就是工作狂啊。 梁如竖起食指晃了晃： 不对，你之前明明是工作一阵就会搞一会儿手机的，现在感觉是把生命都投入到了工作上一样。 你想多了。 梁如用拇指和食指摸了摸下巴，挑眉： 你和梅老板吵架了？ 这个女人到底是哪路神仙？白思君无语地抽了抽嘴角： 没有，我五一去找她。 白思君已经想好了，如果梅雨琛好好码字，那他五一的三天假期就都陪着他。如果梅雨琛还是被乱七八糟的事情分心，那他就继续和他保持距离。他算了算，从上次分别到下次见面，中间有10天左右的时间。他晾梅雨琛这么久，也不知道那只爱耍赖的梅大猫会不会学乖一点。五一放假前一天，办公室里的人明显都心不在焉，不是在刷手机，就是在吃荔枝，总之没一个人好好干活。白思君早上给梅雨琛发了消息，问他稿子改好没有，他下班过去。但是直到下午，梅雨琛也没有回他消息。他心烦意乱地点开微信，知道梅雨琛这次是真的生他的气。尽管他之前已经哄过梅雨琛无数次，但这次牵涉到工作，他也是有些心里没底。好不容易熬到下午6点，白思君赶着去楼下的点心店买了糕点，然后随茫茫下班大军挤上地铁。等他来到梅雨琛家别墅时，时间和往常一样，大约8点10分。这次梅雨琛没有在2楼露台等他，白思君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但他还是深吸了一口气，把内心的寂寥压下去，掏出梅雨琛给他的钥匙，打开别墅大门。1楼客厅亮着灯， 平时梅雨琛一个人在家时很少待在客厅，看样子还是有在等他。白思君稍稍松了口气，打开玄关的大门，然而这时他突然发现鞋柜旁摆着一双陌生的鞋。有客人？白思君觉得奇怪，但还是和往常一样从鞋柜里拿出拖鞋穿上，然后拎着点心盒往客厅走去。客厅里有奇怪的声音，听着像衣服的摩擦。白思君心下一沉，突然有了很不好的预感。他放慢脚步，僵硬地朝客厅走去，而离得越近，声音也越清晰。啪的一声，点心盒掉在地上，发出突兀的响声，打断了沙发上那两个人的动作。梅雨琛懒洋洋地倚在沙发上，身旁有个面容姣好的男人，他的手圈着男人的肩膀，而男人的手伸进了他的 T 恤里。白思君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只感觉身体就像掉进了冰窟窿一样，刺骨的寒冷不断侵蚀着他的全身，他气得指尖都在颤抖。然而梅雨琛只是淡淡地看着他，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白思君艰难地深吸了一口气，强作镇静。 你们在做什么？ 嘴里的声音干涩无比，听起来竟有些不像他自己的声音。梅雨琛没有回答，倒是他旁边的男人开口了。 这来的是谁啊？ 白思君以为梅雨琛也不会回答，正想开口，却见梅雨琛勾了下嘴角。 寨主。 听到这两个字，白思君顿时觉得心脏就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闷闷的喘不上气来。他对他来说就只是寨主？就因为他催他写稿子？他不停地催他不是为了他好吗？他不想码字就故意做这种事来气他？白思君原先还以为梅雨琛会理解他，但是现在看来，这只大猫真的一点都不乖。他知道他现在的脸色很难看，然而那个陌生男人好像完全没有读出他的表情，竟然还娇嗔起来。 还有人要加入啊，你也不先告诉我一声。 白思君闭上双眼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已经在爆发的边缘，他感觉如果陌生男人再多说一句话，他就会忍不住冲上去揍人。揍一个不算，要揍就揍两个。特别是梅雨琛，最好揍得他那双漂亮的眼睛完全睁不开，看他还怎么去勾搭别的男人。而他现在之所以还没有歇斯底里的发火，完全是因为这2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教养让他忍住了发火的冲动。白思君睁开眼来，眼底里燃烧的小火苗淡去了一些。 我和他有事要谈，你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可以先走了。 白思君已经想好了，如果梅雨琛还要跟他赌气，那他就走，再也不会心软，并且他也不会再来这个地方。到时候管梅雨琛能不能写出新书都跟他没有任何关系。男人的反应如白思君所料，他不满地看着梅雨琛。 什么意思啊？要我走？ 梅雨琛面无表情地盯着白思君，而白思君也毫不示弱地瞪回去。这下陌生男人再怎么也发现气氛不对劲，梅雨琛和白思君明显无视了他，他根本插不进两人的眼神交流中去。他坐直身子，皱着眉看向梅雨琛。 你搞什么呀？把我叫过来就是为了做戏啊？怪不得你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还老看时间。 你先回去吧。 梅雨琛直起身来把男人推开，打断他道。 哦，你要我来我就来，你要我走我就走啊，凭什么呀？你他妈还没给老子报销车费呢。 梅雨琛不耐烦地把茶几上的宝马车钥匙扔给男人，语气不善。 送你了，赶紧给我消失。 男人脸色一喜，而白思君则是心里一惊。他三两步跨上前，从男人手里拽过车钥匙，然后又从自己钱包里掏出200块钱塞到男人手里。 拿去，车费。 男人明显不干，嚷嚷起来。 他都说把车 送我了。 白思君倏地用食指指着梅雨琛的鼻子对男人大吼， 还归我管。 男人拿着钱悻悻而去。当玄关处的大门关上，客厅里又重归安静时，白思君心里对梅雨琛的火这才嗖的又窜了上来。